阿能我今问矣，以当以法三现依二来三十二相，相何所见？谁为外拗？阿能白发言：世间二事外拗，让我心目用右目观见二来圣相，三心外拗，故我发心现舍生死。啊，法既然知道阿能是用妄想心去追求这个妄相啊，因此呢就要精心辨见啊，令佢呢知道呢妄想心呢是生死的根本，显示呢个见性呢是呢个涅槃的根本，于是呢就启发呢部经呢七分破妄，十分显见。呢部经呢只是两分精心啫，现在呢是第一分精心，跟住呢十分辨见之后再一次精心。但是古人话呢令严经七次精心，呢、这个是错啊，是七次破妄，唔系精心，只是精两次心啫。而家呢是法呢就问佢话，哦，你话由心啊，由呢个眼见到法嘅性相，心呢就产生爱拗，你用乜嘢做眼去见啊？用乜嘢做心去见啊？因为眼呢有两种，有见性啊，有见色，分别嗰个色吓、啊。心呢亦有两种，有妄心，有真心。你阿能究竟是用见性去见法啊，因为是用见色心去见法啊，究竟是用这个真心去见法呢，因为用这个妄心去见法呢，现在呢就是征求征这个心目啊。因此呢法呢是问阿能，法告阿能，以你所是真所外拗，因依心目，欲不知悉之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红佛层路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财，士兵当知要东知贼所在，使以流展心目为教。好了，嗱，呢度咧法咧就问你话，你见我去三十二相是将乜嘢为见呢？咁所见唔系话你见到乜嘢，系将乜嘢为能够见到法嘅性相，系用乜嘢去外拗？阿难咧就好坦白咁话俾法听，佢话：世尊啊，我嘅外拗咧系用我心同埋我眼，用我眼睇见法嘅性相，心就自自然然好欢喜咯。因此我就发心出家，系愿意咧舍离呢个生死咁。法呢就跟住话俾阿能听，佢话：哦，好似你咁话，真真实实所喜欢嘅、所爱拗嘅，系因于你嘅心目。如果你唔知道呢个心同埋呢个目所在啊，你就唔能够降伏层路啦。啊，打俾一个譬如，譬如乜嘢呢？譬如呢个国王系呢、这个国内里边咧，系产生呢个内乱。是有贼到处去打劫，咁于是咧就要派呢个警察出动去捉贼啊。但系呢个兵啊，去捉贼嘅兵啊，就应该首先知道贼响边度。如果唔知道贼响边度咧，你呢个兵咧到处跑咧，都冇办法捉到贼嘅，系徒劳无功啊。咁呢个国王就譬如乜嘢咧？譬如我哋本国真心。啊！我哋众生嘅真心，贼咧就等于烦恼妄想，啊，妄被贼所侵咧，就等于众生嘅真心咧为呢个烦妄所浮。啊，发兵讨贼咧，就等于我哋而家发心修行，起呢个此觉妙智，去修呢个一境一心心观嘅妙行。当你修一心三观的时候呢，就应该知道烦恼在哪里，等于兵呢是要知道贼是在哪里、啊、如果你的、我们不知道烦恼在哪里呢， 咁我哋就冇办法收呢个三贯，等于兵唔知道呢个贼响边度咧，就冇办法捉贼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法咧首先咧系要令呢个阿难知道心同目就系犯老贼嚟嘅。啊，你咧就当佢系好人。啊，呢个系贼嚟嘅，系抢劫我哋嘅功德发财，你要明白啊！如果你唔明白呢个妄想心啊，系贼咧，你咧去修行啊，始终咧就会堕落。不幸咧系就堕落天魔外道，侥幸咧只系得到圣呢、这个声闻缘觉啫，冇办法完成佛道噶。我哋知道呢一部经有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圣咧，就系、是、知道烦恼所在，所以佢能够发呢个智慧兵去讨呢个烦恼贼，因此系证得圆通啊。咁我哋响呢部经亦有五十重音魔，收呢个五修行人咧。被这个五十重阴魔所扰乱呢，就是因为不知烦恼所在。因此啊，五十重阴魔里面呢有四十八种堕落天魔外道，最后两种呢是这个定性声闻。那个过失在哪里呢？就是不知道这个心中爱拗的心就是贼，不是真心。如果能够知道呢，这个妄想爱拗的心呢不是真的，舍弃这个烹言心而用这个真心的话，就没有过失了。因此法呢就告诉阿难听，你要知道这个心和目在哪里，意思呢就显示话，除咗呢个妄想烹言心之外，你要明白呢个真心，然后去修行。啊，悟金文以为心以目，金何所在？呢度就真真正正系精心啦，第一次精心。阿难白发言世尊，一切世根十种而生，同将色心该在身内啊。众公如来青莲花眼亦在法面，我今公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，而是色心实在身内。显然而家阿难呢是用这个色心，用这个妄想心，佛所讲的所征求的是这个真心， 是这个智慧眼。阿难呢他很精啊，他不讲自己，他引这个世根的众生来讲，他一切世根十种而生。啊，这里世根呢，世根有几多种啊？有两种。第一种呢，是有情世根。啊，有情世根呢，是属于正部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气世根，是属于依部。什么叫做正部？什么叫做依部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所占有的一切物质享受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就是依部。我们所需要的衣食自行一切物质叫依部。啊，我们这个本身呢叫做正部。啊，正部世根呢又有两种。第一种是三界里面的六道众生，是叫做有情世间，有情感的，感情用事的。哦，实际上呢，人呢是有理智亦有情感。我们做人如果能够理智和情感平衡发展的话，那我们呢就不会产生很多烦恼。可惜呢，有些人呢不是重于情感，就是重于理智，因此呢就产生很多问题了。这个世界呢之所以这么多混乱的或者这么多恶作的东西产生呢，都是因为众生呢是 太重于物质啊，而疏忽呢个精神嘅文明，特别系科学嘅发明啊。假使跟科学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同埋金钱去研究人嘅精神文明，发展人嘅精神文明嘅话，呢、這个世界咧就会好和平。可惜现在咧，科学咧只系发明物质文明，而疏忽咗精神嘅文明。啊，我哋人咧日常生活咧亦多重于情感，而疏忽呢个理智，因此咧用感情用事，所以叫做有情世间六道众生。哦，咁法菩萨有冇情啊？有，法嘅情咧就系、是、慈悲咯，大慈大悲。所以法有智慧，亦有情感，因此咧叫做正觉世间。哦，正觉世间里边咧系三界以外嘅声闻缘觉菩萨法，叫做四圣正觉世间。嗱，我哋知道印度话系菩萨菩提萨多，翻译中国系乜嘢啊？觉有情，觉悟就系正觉咯，就系正觉。世间就系有情，啊，即系觉有情，觉就系智慧，有情就系慈悲。这个人又有情感去运用慈悲教导众生，又有智慧去觉悟真理，这个就是菩萨。我们呢就只是有重于情感，是没有这个觉悟，没有这个智慧，因此叫做有情世间。哦，好了，那依部方面呢就叫做气世间。气世间有几多种呢？有四种，好似问答题里面都有话，啊，都有呢个问题系嘛？我以为讲咗先俾题目俾你，你先问我攞咗题目，咁啊呢个咧四依部里面六道众生嘅依部咧就系乜嘢啊？梵圣同居土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世界。呢、这个世界里面有梵夫，有圣人。同埋自埋一齊嘅係六道，有六道啊！我哋現實呢個社會咧，就有六道眾生哦，有天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惡鬼、畜生，叫做梵聖同居土。第二咧係三乘聖人嘅方便有餘土，方便有餘土。三乘聖人聲聞緣覺菩薩。你会问我，诶，唔系菩萨所居嘅十部中严土咩？咁呢个菩萨讲现教嘅菩萨，呢个菩萨三乘圣人讲虔教嘅菩萨。OK， 虔教嘅菩萨咧，同埋声闻现觉所居系方便有余土，系发方便二次嘅，唔系真实嘅。第三种咧，菩萨嘅十部中严土系菩萨修呢个六道文行所报得嘅。福德同埋智慧所报得嘅呢个福德庄严嘅土系实实际际系有嘅，将来咧可以成就呢个报身德。第四咧系知法嘅上直光土啦，哦，四土。咁现在所讲一切世间，阿难所讲嘅一切世间系指乜嘢？系指有情世间之中嘅梵圣同居土。一切世间我哋明白啦，一切世间里面啊，凡圣同居土即系凡夫咧，啊，凡夫就包括边个？包括圣人，包括呢个声闻缘觉同埋菩萨，佢哋都仲未知呢个真心，都系用呢个攀缘心。因为点解呢个虔诚菩萨都未见一第一二替理，都仲系用妄想心，就系现修唔系真修，明唔明啊？嗱，如果明白呢度咧，就通噶啦，系咪？就系现修就唔系真修。这个菩萨现在就是讲一切世间呢就是指这个有情世间，指这个梵圣同居土。哦，他说这些众生里面，六道众生里面 有几多类嘅众生呢？有几多类众生？有十二类咁多。乜嘢叫做十二类众生啊？啊，胎笼湿化就四种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叫四种。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有想非无想，三四十二，所有的生命啊，凡是有生命的动物再发的眼泪看起上来呢，可以分开有十二类那么多。现在阿难说十种而生呢，就是除了这个无想，这个无想和这个无色两种。无想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精神化作草木金石，暂时是没有心的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这个色心了，是吧？无色天里面，无色界无色天里面，这个空性消沉，即是这个色，将这个色心呢是空性消沉，是没有这个修这个无心想定，无想定这个人呢亦没有心的。因此阿难就不讲十二类生，而讲十种而生。这十种而生呢，没有一个不是这样，是怎样啊？同一种想法，是将这个色心呢在这个心里面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你心在哪里啊？你们都说心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实际上你说心在这里，你就拿出来看，如果它在这里的话，你就应该拿得出，是不是？实际是不在这里，心不在焉，是不在这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是无形无相，了可不可得，真心固然是无形无相，骗一切事事，妄想亦都是忽有忽无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呢，金刚经里面呢是三世求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没有办法是真实的。但是阿难呢就执着这个心是有的，是在这里，佛呢就破说他这个心不是在这里。咁呢，佢话不但啊，呢、这个心啊，呢、这个心啊係归向我呢个身内啊，但係我个眼呢啊，我个眼呢就係响我个面㗎嘛，边个唔知道得，我眼唔会生响头壳顶㗎。佢话就係先睇你佛嘅眼，你个眼咁靓啊，好似莲花清莲花咁靓，都係生响你个面咋嘛。因此呢，我而家睇呢个浮根四层呢只係响个面，咁呢个色心呢就响你个心里面啦。呢个係阿难答佛所讲嘅。咁啦，呢个係佛精心，阿难就答应格係用呢个色心，应格係呢个妄想心。咁佢话供呢个浮根四层啊，根有几多种呢？有两种，第一种系圣二根，冇写出嚟啊。第二种叫做浮尘根，圣二根系乜嘢呢？系依他起圣，系依呢个阿赖耶识嘅见凡而产生见闻觉知嘅圣，再眼叫做见圣。在耳叫做闻性，在鼻叫做嗅性，在舌叫做尝性，在身叫做觉，在意呢叫做知，见闻觉知呢能够对境分了，对境是明白，但是不落分别，这个叫做清净四大所组织而成的。清净四大同乜嘢？同见闻觉知嘅心法组合而成嘅，呢个在现代科学嚟讲就系神经系统，天眼可以见嘅，叫做圣二根。 啊、你而家睇唔睇到你嘅圣而根啊？你话我见到啊，你嗰个见你见唔见到佢啊？见唔到。你话我问到啊，咁你问唔得到啊？呢、这个就系、是、在、就是、佛经嚟讲系清净四谛嘅所做嘅净圣而根，亦叫做净色根。天眼可以睇到，我哋睇唔到。Okay? 第二种咧叫做浮尘根，睇到啦。嗱，凹凹凸凸啊，鼻哥凸出嚟，耳仔系咁个样，眼又咁个样咁啊，呢个叫做浮根。呢个浮根系乜嘢做噶？系四种层色、香、味、触四种层所造而成嘅。四种层为能造，吓、啊、能够组织成立呢个浮根，啊浮根系所造，叫做浮根四层。咁而家咧，佛所问嘅、所征求嘅心目咧，就系、是、见性、见闻各知嘅见性、性而根。阿难所答嘅就系浮尘根。哦，一个系问根，一个系问色。哦，一个系问无形无相嘅，一个咧系答有形有相嘅。咁啊，呢个啊答非所问噶啦。咁佛咧？根字咧就要破佢呢一个执着，啊，话俾佢听，呢、这个色心只系妄想嚟噶，呢、这个妄想咧系冇真实嘅体性嘅，唔可以停留响一个地方嘅。你话响内、响外、响中间、响边度都唔得，啊，因此就有七次破妄，哦。目的是令他知道色心是虚妄不实。如果你想修这个三摩钵提和奢摩托善罗这三种观呢，你就应该用这个无形无相的见闻各知的六根之性去修。以这个六根之性去修，舍色用根。这四句字呢又可以代表这代表这部经啦。咁你话楞严经讲乜嘢啊？你话我知道，教我哋舍色用根啫嘛，好简单系嘛？你而家学会晒呢部经咯，舍色用根，舍色就系分别嘅，根就系冇分别嘅，冇分别嘅心去修行就系直心，就可以契合呢个真心。色系有分别。分别的心呢，就以这个真心不契合，就没办法成佛。分别就是生死根本，没有分别呢就是成佛的根本，两种根本而已。两种根本又代表这部经了。哦，好啦，咁佛呢就知道阿难啊是这个执着这个心在这里面了。现在设办法就破了。怎样破呢？佛说啊、佛告阿难，以今现座而来讲堂，指观其陀林，今在何处？世尊，此地从国清净讲堂在给孤院，今其陀林实在堂外。佛呢要破这个妄想的心，就首先就要定这个内和外，令到阿难讲出这个内和外的定义之后呢，然后破他，不让他反复在这里辩论、啊、那这个是譬喻来的、哦、他说阿难、啊、你说你的心在你的心里面、啊、那你现在坐在这个讲堂里面、啊、将这里呢就等于祈陀院了，这个讲堂等于祈陀院，你们大家坐在这个讲堂里面。他说你看下这个祈陀寺，看下智莲的莲花池在哪里、啊、你们知道在外面是不是、啊、这个就是内，这个就是外，是不是有内外决定了。他说你坐在这个里面，首先看到什么呢、啊、首先看到什么？阿难告诉佛，他说当然啦，我坐在堂中间一定是先见到佛嘛，啊，然后由这个窗看出去先看到祈陀寺林嘛。你们现在呢，你们坐在这里先看到谁？先看到我，是不是？然后由个窗打开个窗看出外面先见花园而已嘛，是不是？那好了，这个定了这个内和外了。 咁法咧就问柯能啊，柯能啊，你捉林演啊，因何有见啊？因乜嘢有见啊？啊，先定咗林就响外，心呢个讲堂就响内啊，先见法，然后又见外边。法咧就问柯能，你结用乜嘢去见啊？咁呢个征求见性吓，最主要呢个目的系在呢个见。柯能就答啦，佢话：此大讲堂胡由开故？我在堂中突然沾见。佢话因为呢个大讲堂啊，呢、这个讲堂系好大噶，大过呢度啦，系咪啊？容纳几多人啊？起码就1250个阿罗汉，跟住有恒河沙菩萨咁多。咁呢度咧容纳几多啊？呢度都容纳唔到1250个阿罗汉，系咪啊？或者连地下都坐满，或者可以容纳到嘅。咁但系可唔可以容纳恒河沙菩萨？佢话呢个大讲堂啊，系既然精石系大讲堂啦。咁咧，佢话打开个窗户咧，向外睇出去，咪睇到园林咯。咁嗱，好啦，呢、这个譬喻大家知道啦。先见内，然后见外，定呢个见嘅先后，然后嚟破讲堂，比喻乜嘢咧？比喻柯能呢个生啊。意内比喻乜嘢呢？比例呢个玉田心，意内坐响讲堂，等于呢个柯能嘅心系响呢个身吓，响里边。咁咧，柯能响堂中啊，系先见到法，然后睇。其次睇到弟众，再其次咧向外睇出去，先见到呢个祇陀林。合法点讲呢？就系话柯能计心在内咧，就应该先睇到玉田心，然后其次睇到心里边嘅脏腑，然后从嘅眼根睇出去，先睇到外边嘅物。而家柯能啊，只系睇到外边嘅嘢。不能够看到里面的玉田心，亦不能够看到其他的五脏六腑，那你怎可以说个心在身内呢？明不明白这个譬喻啊？应该明白啊。嗱，这个身就譬喻这个讲堂，心就譬喻这个什么譬喻意内。意内柯能坐在里面呢，坐呢个讲堂里边，先见到以内，先睇出去睇见园林，即系话等于呢个心响呢里边咧，应该先睇到心里边嘅咩啊脏腑系嘛，然后咧再睇晒里边五脏六腑之后咧，然后由呢个眼根睇出去，先睇到外边嘅嘢。而家系唔系咧咁？不是，你边个自己可以睇到自己嘅脏腑啫？睇下，攞显微镜或者得嘅，系咪？攞显微镜或者照扫描啊，你哋去做扫描嘅时候可以睇到嘅。啊，睇见心响里边喐下喐下咁。如果唔系咧，你自己咁睇唔到自己五脏六腑。既然睇唔到五脏六腑，只系见外不能见内，显然你个心唔系响里边咯。讲到这里，大家都知道柯能执心在内不啱了，破了第一重破了。跟着柯能就简介，他说哦，我心不是在内就外咯，等于这盏灯而已，这盏灯在里面就照到里面，这盏灯搬出去外面照到外面照不到里面了。于是就简介心在外，后来呢法呢又破，二是整整七次都被佛所破，叫做七次破妄。讲到呢度告终了。